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，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，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，中央特。 1949年4月底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。 大千世界，人生百态，拨开历史的迷雾，走进尘封的往事。欢迎收听《档案》。 天价文物被盗，震惊中外。 按当时市场估价，失窃文物的总价值超过6亿元人民币。 刑警立军令，视擒盗贼。 破不了案件，我们和平就地辞职。 大盗如惊弓之鸟，再盗车疯狂逃窜。 他们究竟是什么人？到底要逃到哪儿去呢？ 现场作案工具却暴露疑犯行踪。 这辆白色桑塔纳这一回就算是长了翅膀也飞不走。 神秘人物揭开主犯真实身份。 他反应灵敏，诡计多端，在黑社会有个外号叫计算器。 永勤大盗刑警立下战功。档案揭秘国宝奇案之918大案，插翅难逃。1992年9月20日，开封市公安局通过电视直播发布了一条悬赏通告。 全市广大干部职工同志们，本月18日，市博物馆发生了一起特大的馆藏文物被盗案。 我们报经市委市政府同意，已经向全市发布了侦缉918特大馆藏文物案件缉拿案犯通告。我们决定对检举揭发提供有价值线索的人民群众、立功人员给予10000到50000元的奖励。 通告中所说的案件，就是1992年轰动全国的开封918大案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最大的一起文物盗窃案。1992年9月18号，开封博物馆明清展厅被盗，69件珍贵文物被洗劫一空。按当时市场估价，失窃文物的总价值超过6亿元人民币。发布悬赏通告的这个人，就是当时开封市公安局局长武和平，918大案专案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。悬赏通告发布没有多久，警方就获得了几条有价值的线索。首先，在案发前的十几天，有两个住在东京大饭店的年轻人曾经3次去博物馆参观，其中有一个人自称是武汉大学教授。随后，也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，警方在饭店的住宿登记表上锁定了4个犯罪嫌疑人。通过目击证人的描述，这4个犯罪嫌疑人的面貌逐渐的清晰起来了。他们分别是唐国强，男32岁，陈纳德，男32岁，李军，男28岁，林沙，男，年龄不详。我们再来看看他们在饭店的住宿登记表上留下的信息。这几个人后面的单位写的都是武汉铁路分局，这上面还有他们的身份证号码。但是经过查实，武汉铁路分局根本就没有这几个人，武汉大学也没有这样的教授。另外，这几个人的姓名是假的，身份证当然也是假的。不过警方很快又锁定了一辆嫌疑车，这辆牌号为 K43-1008 的白色桑塔纳轿车，是案犯在盗窃文物前的1个月从郑州偷来的。车牌是伪造的军车牌照。盗窃得手后，4个盗贼满载着开封博物馆69件价值连城的文物，驾着这辆车逃之夭夭。他们究竟是什么人？ 到底要逃到哪儿去呢？开封市公安局接下来的工作该如何展开？通过犯罪嫌疑人在案发现场留下的三样物证，警方再次找到了突破口。据调查，犯罪嫌疑人作案时使用的玻璃刀产于山西省稷山县，在长江以北的五个省区销售。作案时用来包裹红外线报警器的红色平绒布是郑州生产的，一年前销往武汉中南商业大厦。用来固定红色平绒布的黑色票夹生产于上海，在长江以南近十个省区销售。至此，在武和平的侦破坐标上立刻出现了一个耀眼的亮点。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出售玻璃刀、黑色票夹、红色平绒布三种主要物证的地方只有一个，武汉。基于这个推论，武和平决定立即转移侦查重点，以武汉为中心撒开天罗地网，缉拿盗贼。1992年11月初，武和平带着一支精干的侦查小分队抵达武汉，和武汉市公安局联手破案。可是武和平到了武汉，却似乎并不着急和大家一起分析案情，而是带着大家去了一个地方。 在武和平的建议下，一行人首先来到了武汉市中南商业大楼。武和平并不像是来办案的，而是像个普通顾客一样东看看西逛逛。 这么地方藏的？ 这是第二人 的进口的。 在这里，警方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用以作案的三种商品。从商业大楼出来，武和平又带领大家来到了武汉铁路分局门口。这下侦查员们才恍然大悟，这正是嫌疑人在东京大饭店住宿时填写的单位。而更加使人诧异的是，铁路分局对面是一个军事机关。距此不远的珞珈山路则是武汉大学。所有的这些地点都和犯罪嫌疑人曾经提供的虚假信息有着关联。偌大个武汉市，这几个单位为什么恰好集中在一个区域？ 那么这个巧合我觉得很有意思。 这只是个偶然的巧合呢，还是里面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？我们还是先来看看这几个单位在武汉的具体位置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武汉三镇的市区图，请大家注意，从中南商业大楼到武汉铁路分局，再到军事机关，最后是武汉大学，这四个单位刚好都位于同一个区，武昌区，而且距离不到3公里。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？武和平推断，第一，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住在这一带；第二，犯罪嫌疑人对这一带非常熟悉；第三，即使他们不住在这里，也一定经常在这一带活动。于是武和平决定以这一带为重点侦查范围，挖地30尺也要把这伙盗贼挖出来。 盗毛竹犯现身闹事，为何节外生枝再次逃脱？ 我在明处，敌人在暗处，所以敌不动我不动。 大盗虽然狡猾作端，警方如何引蛇出洞？ 顺着这条线索，又能牵出哪些不为人知的内幕呢？ 档案继续揭秘。博物馆天价文物被盗，震惊中外。 按当时市场估价，失窃文物的总价值超过6亿元人民币。 刑警立军令，视擒盗贼。 破不了案件，我武和平就地辞职。 大盗如惊弓之鸟，再盗车疯狂逃窜。 他们究竟是什么人？到底要逃到哪儿去？ 现场作案工具却暴露疑犯行踪。 这辆白色桑塔纳这一回就算是长了翅膀也飞不走了。 神秘人物揭开主犯真实身份。 他反应灵敏，诡计多端，在黑社会有个外号叫计算机。 勇擒大盗，刑警立下战功。档案揭秘国宝奇案之918大案，插翅难逃。 这个时候，距离918大案发生那一天已经过去了50多天。 追踪四名犯罪嫌疑人的范围从960万平方公里缩小到了一个小小的武汉市，又从武汉市这么大一个城市缩小到了3公里的范围内。在锁定追踪范围之后，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武和平决定派一个人留在武汉，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出现的地方进行蹲守。这个人他心里早就有了人选，他是谁呢？王伟，开封市公安局侦查员。918大案发生那一年，他刚好30岁。这是他的妻子李静平，两人是警校同学，都是侦查员。他们在一起生活已经7个年头了，但是在一起办案还是头一次。武和平为什么偏偏选中了他们来执行追踪盗贼的任务呢？很简单，因为王伟夫妇都是武汉人，对武汉的地形情况非常熟悉，而且他们当然会讲武汉话。武和平在给王伟派遣任务的时候，为了让他不要有太大的压力，他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开了句玩笑说，争取立功拿奖金。 1992年11月27日，武汉市南京路街头出现了这样的一家人，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孩，一家人有说有笑的在街头闲逛，他们就是王伟、李静平夫妇和6岁的小女儿。为了方便照顾，他们把女儿也从开封带到了武汉。初冬时节，武汉的天气已经渐渐转凉，一路上王伟不时地用相机拍照，看似在拍摄沿途风景，实则在记录所有可疑的人物和车辆。 这边这块就是武汉铁路局， 可是3天过去了，那辆牌号为 K43-1008 的白色桑塔纳轿车和案中的几名嫌疑人就像人间蒸发一样，始终没有露面。 3天追踪下来一无所获，难道是警方的判断有误？犯罪嫌疑人究竟有没有回到武汉？白色桑塔纳到底会不会在这里出现？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，可武和平却对自己的判断非常有信心，多年的破案经验让他坚信犯罪分子就在武汉。 1992年12月1日，也就是王伟、李静平夫妇到达武汉的第4天，一家三口照旧出现在武昌区南京路一带。上午9点10分，当一家人行至南京路瑞园附近时，由北边突然驶来一辆白色桑塔纳，夫妻俩犀利的目光同时盯准车牌，就是那辆 K43-1008。 关键时刻，夫妻俩迅速拦住一辆的士，一路紧跟白色桑塔纳。20分钟后，白色桑塔纳停在了武汉市海关门口，一男一女下车走进了海关的大门。 给你打电话。 侦查员王伟一边叫妻子去打电话通知开封市公安局，一边下车靠近白色桑塔纳观察车中情况。此时车中有一名男子正在抽烟，王伟偷偷地按下快门，记录下了车中男子的模样。10几分钟后，那对男女从海关出来。 现在对方有4个人，有2个人刚刚进了海关了，现在坐上车了。 白色桑塔纳继续前行，王伟夫妇一直紧跟其后。 跟着近点， 可当车辆行驶到一个路口时，却因为交通堵塞失去了白色桑塔纳的行踪。事不宜迟， 王维、李静平立刻赶回武汉市公安局进行汇报。 王伟发现嫌疑车，并且拍下了嫌疑人的照片，这就像给918大案的侦破工作打了一针强力的兴奋剂，因为他证实了犯罪嫌疑人的确就在武汉。武汉市公安局立即组织交警、治安、直属大队以及城区有关分局召开紧急会议。潘嫌人当时是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，这个人办事作风雷厉风行，手下的警员都把他叫做潘老板。在紧急会议上，潘嫌人亲自主持并下达了任务，在武汉三镇各个路口布控警力，全力围堵白色桑塔纳。看来这辆白色桑塔纳这一回就算是长了翅膀也飞不走了。 潘局长一声令下，几个小时内2000名干警布控在了武汉三镇的各个路口。 我们已经现在到达了指定位置，现在已经把大家的各方面的布置和现在的检查来核量，他被发现就可以去开。 12月2日下午3点，牌号为 K43-1008 的白色桑塔纳轿车在汉口镇古田路现身，交警迅速展开追踪。终于在武昌小东门附近，这辆车被拦截扣留，车上只有一名司机。为稳住犯罪嫌疑人，值班交警指称该车涉嫌一起交通事故，需要司机配合调查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 918大案的嫌疑车被成功截获，可是就在交警向上级汇报情况的时候，司机却突然弃车逃跑，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中。犯罪嫌疑人虽然逃脱了，但是这辆白色桑塔纳轿车作为918大案的第一个重要物证落到了警方的手里。经过核查，留在现场那辆白色桑塔纳轿车底盘、发动机号与郑州被盗的车辆完全吻合，也就是说这辆车就是犯罪分子用来运送918盗窃文物的赃车。赃车被截获，司机虽然跑了，但是他的驾照被扣下了，所以真实面目也就完全暴露。这本驾照是司机伪造的，但是驾照上面的信息并不都是假的。从这上面我们可以看见，持证人名叫刘进，他就是被王伟拍照拍到那个男子。再把我们前面看过的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拿来看一下，这样一对比，这个刘进和这个叫林沙的犯罪嫌疑人是不是有点像啊？也就是说，这个刘进很可能就是918大案的主犯之一。但是这个家伙已经跑掉了，那么怎么才能找到他呢？对于刘进的逃脱，警方并没有打算高调追捕，而是反其道而行之。因为我在明处，敌人在暗处，所以敌不动我不动。 警方的这招按兵不动很快起到了效果。12月3日下午6时，武昌交通大队汉阳分局民警得知，有一名叫杨长明的人正在打听白色桑塔纳轿车被扣一事。得到消息，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潘嫌人果断决定立即抓捕杨长明。 哎，干什么？这干什么？ 来， 干什么？ 来，我打过去，打过去。 干什么？ 好，打过去，打过去， 来，都是你啊！ 去安全啊，去一块去。 在这个案子里，杨长明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？他和刘进又是什么关系呢？抓到他之后，警方对他连夜展开审讯。 我们来听听当时审讯杨长明的一段录音。 谁托你打听那车的事？ 就是一个普通的朋友。 跟你说清楚，你可以什么都不说，但是呢，如果我想知道，我什么都可以问出来。 一开始杨长明还心存侥幸，他装糊涂，对他和刘静的关系绝口不提，直到几个小时过后，他的心理防线才开始土崩瓦解。 能抽根烟吗？ 可以，我文体，早点说，实说不于招数。 是刘静给我打的电话，还打了一次扩机。 在哪儿？ 我回电话以后才知道是在广州。 你是怎么认识刘静的？ 91年做生意的时候认识。 现在谈一下你自己的主要问题。 那还有什么主要问题啊？ 你什么问题你自己清楚。 古玩的事情。 什么古玩？ 9月18号，他们从开封回来，把东西运到了刘农军家。 刘农军现在在什么地方？ 不清楚，不知道。 我们听到了，在审讯中，杨长明提到了另一个人，刘农军。这个刘农军是什么人？杨长明后来交代，918盗窃案是由一个4人组成的盗窃团伙干的，而刘农军正是这个团伙的头目。不过杨长明只认识刘农军和刘进，另外两个人老三和老四他只是听说过，从来没见过面。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刘农军和刘进是什么来头。刘农军在918大案里边，他化名陈纳德，他是武汉市武昌区人，那年他30岁。原来他是湖北一所警校的学生，可是因为偷盗学校的教学器材被开除了。后来他在湖北的江汉大学自学毕业，从1983年起他长期在外边流窜，并且和港澳黑社会组织搭上了关系。为了盗窃文物走私境外，他潜心研究文物书籍。这个人很聪明，他反应灵敏，诡计多端，在黑社会有个外号叫计算机。而另一名主犯刘进在918大案中化名林沙，33岁，这个人爱车如命，胆大包天，他自认为918案件做得天衣无缝，警察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天内就找到线索，所以在逃回武汉后，他还公然驾着赃车在市区横行，直到被交警拦住，刘进才感到大难临头。不过这个时候刘进并不知道盗窃文物的事情已经败露，他还以为只是因为盗车的事情被查了，所以他才敢让杨长明去打听扣车的情况。到这个时候，918大案两名主案的真实面目已经开始浮出水面，那么顺着这条线索又能牵出哪些不为人知的内幕呢？另外两名主犯老三老四又是谁呢？开封博物馆69件珍贵文物到底藏在什么地方？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，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。见多识广是先生，知无不言是朋友。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。失去亲人的痛苦，犯罪之后的忏悔，痛定思痛的感悟。今晚拍案，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，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硝烟滚滚，血雨腥风，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。万象众生，喜怒哀乐，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。时光流转，社会变迁，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。